捕捉赛场瞬间，回味体坛经典，用声音记录体育，用体育震撼人心，体坛传记文学。 好儿王涛，乒乓父子情，作者王世俊、鲁来顺，由艾宝良朗诵。 我为了让涛涛长个儿，跑了半个北京城才买到了儿童助长金，结果呢，我们受了骗。这一天，国家队现役国手李鹏来家里来做客，我对他谈了对涛涛身高的担忧。他看到我为涛涛的身高如此着急，就安慰了我一番，并再次告诉我，乒乓球这项运动身高不是唯一的因素，过去和现役的国手很多人的身高都不到1米7，可是球打得很好，都是世界一流的。像郭耀华身高也是1米6左右，但水平很高。他还开玩笑地说，我的个头1米8，可就是打不过1米6几的郭耀华。这番话对我的震动不小，既是安慰又是鼓励。同时他还建议可以吊单杠，能够撑开骨骼。可哪儿找单杠去呢？透过窗口，我看到院内那棵高大苍劲的老枣树，心里啊有了主意。从此我每天一早都把涛涛举到一只结实的树杈上吊着，直到涛涛说，爸爸，我坚持不住了，我再把他抱下来。这样啊，坚持了半年，也看不出什么效果来。有一回，我带着涛涛到医院看病，顺便请大夫全面地对他进行了一次体检。医生说，一切都很正常。我还特意问大夫，个头是否矮了点啊？身高也属正常。听完以后啊，我像吃了颗定心丸。从此啊，我不再为涛涛的身高担忧了。而当我看到涛涛具有一种极强的负重潜能，勇于吃苦的精神，深深地感动了我。我对涛涛的未来充满了自信，更充满了希望。历史啊，果真是一位公正的老人，把涛涛幼年时所梦想和我当年的预感变成了今天的现实。涛涛是幸运儿。涛涛5岁了，我把他领到乒乓球台，他的头刚刚露出台面，这是第一次正式在台上训练。涛涛格外的兴奋，毕竟快过2年了，还没在台上训练过。我当时也很兴奋。训练开始了，我先让他用正手位和我对练。他真有点神了，初次上台呀，就能够噼噼啪啪的对打上好几个来回。我欣喜万分，一种强烈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涛涛在乒乓球上一定会大有出息。训练持续了1个多小时，涛涛越练越有劲儿，还是我提议停练，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球拍。我趁着高兴问他，哎，想当冠军吗？他扬着小脸充满稚气地反问， 什么是冠军啊？ 冠军就是第一。 那我当然要当第一名了。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我的提问，而语气是那样的坚定。望着眼前汗水淋漓的涛涛，我心中呼唤着，多么可爱的孩子。我把他紧紧地抱在怀中，眼泪夺眶而出。 涛涛看我掉下了眼泪，不解地问：爸爸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哭了？ 我不知怎样回答孩子的提问，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。我进一步在为涛涛的成长筹划着，决心要在我们住房里安置一张专供涛涛训练的球台。当时文工团有两张球台，好一点的放在二楼供团内及社会上的球迷用，还有一张旧的球台扔在二楼的凉台上。我征得办公室的同意，将这张旧球台借用到屋里。桌腿坏了，我又请人修理好。我们的住房比较困难，全家五口人就只有两间房，要腾出一间来谈何容易啊。我把这个打算首先告诉了妻子，她听了以后很惊讶，她深知我的心意，很乐意地接受了。我们全家齐心合力地把这张乒乓台请进了屋。为了增加屋里的亮度，我又特意安了个200瓦的大灯泡，把屋里照了个亮堂堂。从此，涛涛和他哥哥弟弟的吃睡都在这张球台上了。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李鹏，他听后第一句话就夸赞：老王啊，你可真行啊。同时我还约他和郭月华来观光一下我们的训练房。不久，两位国手来到家，又是夸赞了一番。李鹏还和涛涛在这张球台上对打了一阵儿，边打边说： 涛涛进步很快啊，球性好，感觉也很好啊。 同时对涛涛的毛病也进行了专业性的指导。国手时常来家对涛涛进行指导，对涛涛的成长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不久，李鹏又来了电话，让我带涛涛到国家乒乓馆去看国手们的训练，以开阔涛涛的眼界。我和涛涛按时来到国家队训练基地，一进大厅，灯光夺目，四处雪亮，一排排墨绿色的球台上银球飞舞，啪啪啪啪，清脆的击球声宛如一首动听的合奏乐曲。涛涛被陶醉了，两眼死盯着我的老朋友郭月华。训练结束以后，郭月华走到我的面前，主动的要和涛涛练一会儿球。涛涛取出球拍与郭月华对练起来。这个时候，李鹏走过来提议郭月华与涛涛打两局比赛，条件是涛涛一局能赢5分就算赢了。郭月华含笑点头同意。比赛开始了，郭月华呢没把涛涛当回事儿，第一局啊就输了，接着又输掉了第二局。我赶紧上前提醒郭月华：哎，别老让涛涛啊。郭月华认真地说：嘿，我哪是让啊，这小子还真厉害呀。郭月华是个不服输的男子汉，提议再打两局，结果是胜了，双方战成了2-2，握手言和。赛后啊，他还认真地对涛涛的球进行了辅导，说了很多鼓励的话，我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向他讲述了我对国手们陪他练习、同他比赛的感想。一路上，他点头感谢国手们对他的关心和培养。突然，涛涛开口说：爸爸，要是我能在这儿打球，那该多好啊。 会的，一定会的。等你长大了以后，你就会到国家队打球的。啊，关键的是必须刻苦训练，肯定有机会啊。 我相信，进国家队当世界冠军的种子，此刻已经深深地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根儿。从那以后，涛涛在家中练球更刻苦了， 每晚9点到11点，这块不到14平方米的囚室成了我们父子俩的搏杀战场。无论多精彩的电影还是电视节目，都没法动摇我们训练的决心。陪伴我们的是格外动听的乒乒乓乓的乐曲。而隔壁的邻居早已理解了我们的追求，更习惯了这种声音，也感到是那样的优美动听了。1970年的上半年啊，文艺界整个下放到部队进行斗批改，全国总工会文工团下放到石家庄附近的陈村。也就是在全团被下放的同时，我接到了通知，被借调到当时正走红的样板团沙家浜剧组，承担该剧的伴奏任务。我不但逃脱了下放的厄运，还给了我进一步培养涛涛的机会。涛涛的妈妈这时随团也下放到了陈村，担子全都落在我身上了。我到样板团后工作比较固定，有时白天排练，晚上休息，遇到晚上有演出任务时白天休息，这样呢，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涛涛练球，每天还要挤点时间陪老大练琴。无论如何，我每天至少要抽出3个小时来。同年9月初，样板团休假1个月，他妈妈很想念孩子们，我决定带老大老二前往陈村探亲。东西都收拾好了，正准备出发的时候，涛涛突然问， 我的拍子带什么呀？ 我告诉孩子们，这两件宝我怎么会忘啊，一是涛涛的球拍，二是老大的小提琴。老大生性好动，也很机灵，从让他拉上小提琴以后啊，不断惹我生气，有时我控制不住的时候也动手打过他。他懂事的时候正赶上文革，书也没有好好读，因此才让他拉了琴。他难受，我遭罪，但又不能半途而废，就这样总算带点强制性的坚持下来了。目前他定居澳大利亚，以教学为生。他对乒乓球和羽毛球也很热爱，经常在闲余的时候陪他弟弟打打球，水平还算不错。可是啊，他的年龄已经偏大，不宜从事体育运动了。事隔几年，他走上了专业拉琴的道路以后，还代表煤炭部、铁道部等单位打了好几次乒乓球的冠军呢。在兰州军区文工团也当上了乒乓球和羽毛球的双料冠军。1993年，我们前往澳洲探亲的时候又得知，他还是墨尔本业余乒乓的好手呢。我带着哥俩冒着酷暑登上了南下的列车，经过5-6个小时的行程，终于到了陈村。陈村离我们下车的地方仅有几百米，这是一块平坦宽阔的平原，只见田野一望无际，村边一条小河蜿蜒而过。涛涛显得更加兴奋，他还从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程，更没有见到过这样宽广的平原。他一路跑在前面，我们直奔陈村。我和老大加快了步伐追赶涛涛，刚追到村边，涛涛突然停住了脚步，回头望着我大声地叫着， 爸爸，快来看，这儿有个球台哎！ 我赶快跑过去一看，果然在村口路边的几棵大树下安卧着一个水泥球台。球台有7-8成新，规格还挺标准，砌的也挺讲究，台面也十分光滑，中间还有一道木质的球网。看得出来，这是农村泥瓦匠的得意之作呢。 爸爸，咱们先在这儿打会儿球，打完后再去看妈妈吧。 涛涛两眼望着我，带着乞求的口气。尽管连续几个小时的奔波感到有点疲乏，我还是被他真挚痴迷的精神所感动。 放下提包，取出了他心爱的球拍。先是和他哥哥对打，我又接替老大打了一阵，一口气打了近一个小时，直至大汗淋漓才罢休。在我们对打的过程中，周围已经围上了不少的观众，都盯着眼前陌生的涛涛，对他的球技十分的惊讶，纷纷打听这是谁家的孩子呀。我们带着满身的大汗见到了他妈妈，可把他妈吓坏了，以为我们仨人掉进河里了。来到驻地，我第一件事儿是向他哥俩提出要求，老大每天要拉三个小时的琴，涛涛要打两个小时的球。哥俩都痛快地满口答应，表示一定按照我的要求去做。陈村探亲一个月，老大坚持了练琴，这段时间他还比较自觉，所以进步很大。涛涛每天由我和他哥陪练两个小时，每次练球周围都围了不少的乡亲们。有时候我们去练球，乡亲们都主动地把台让给我们练，我实在不好意思，坚持让他们娱乐完了以后我们再练。可是老乡们都说要看涛涛练球，我们只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。来村不久，就听乡亲们说，哎，北京啊，来了个乒乓小神童。很快这个消息就传遍了全村，不少人呢还成了涛涛的球迷了呢。只要见到涛涛练球，放下手中的活赶来看涛涛打球，往往打出一个好球的时候还拍手叫好。我们父子三个人啊，成了乒乓表演赛了。探亲的假期到了，我和孩子们都过得很愉快，两个孩子既玩得很痛快，又在专项上有了突破。感谢陈村的乡亲们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训练场地，在涛涛的乒坛生涯中，陈村也是重要的一站。我和涛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一心扑在乒乓的事业上，被人称作不要命的父子俩。1976年，唐山发生了大地震，无情地毁灭了很多的家庭，损失惨重，叫中外震惊。唐山的地震也波及京城。当天晚上，地震前几个小时，涛涛刚结束训练，他正在那张心爱的球台上酣睡。突然间，我被强烈的震动从床上颠到地下，只见天昏地暗，房子在剧烈的抖动，四周还伴随着阵阵令人恐怖的怪叫。不好，地震了，涛涛！我和涛涛妈赶快跑到了外屋，谁知涛涛没有任何反应。我抱起涛涛，深一脚浅一脚的摸黑跑出大楼，在街头路灯下一看，涛涛在我的怀抱里竟然还没醒，可见他实在是太困了。刚才那么强烈的一阵，他一点都没有察觉，他现在还在梦里。楼里的几十户住家都跑到了大街上，此时接到了上级的指示，在没有接到新的通知以前，谁也不准进入大楼。几十户住家一同来到了人山人海的民族宫广场前，在广场上临时搭起了帐篷避难，人心惶惶，大家都关注着震情。两天过去了，震情没减，我们又来到了十大女附中广场做长期的避震准备，在附中广场上搭起了质量较高的一个大帐篷，几十户住家又迁入了新居。震情不知道多久才能解除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涛涛的训练。就在搬到师大女附中的当天下午，我把涛涛叫出帐篷，我对涛涛说，大楼回不去了，但是训练呢还得坚持。涛涛摸不着头脑，不知我对他如何训练。我坐在小马扎上，命令涛涛原地 徒手挥拍训练，我坐一旁数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广场上处处是人流，但只见我们父子俩在训练，不时围了很多观众，都议论这父子俩吃了什么药了，还有情绪在这玩儿。又过了十几天，我和涛涛坚持训练，但我们都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。一天训练完了以后，涛涛问我：“ 爸爸，为什么不到家里球台上去训练呢？” 我告诉他：“现在呀，余震不断，震情还没有解除，谁也不准再回到大楼里去。” 涛涛又问：“那什么时候就不震了？” 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涛涛的几句短短的问话，更深深地勾起了我对家中球台的思念。我也知道，涛涛也在思念家中的乒乓小天地。离开十几天心爱的球台，我们感到都不习惯了，仿佛生活中有了一大块空白，让人难以忍受。于是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跳入了我的脑海。一天在帐篷里，妻子不在身边，我拉着涛涛悄悄地说：“哎，跟爸爸回去练球，你敢不敢？”一听说要回家练球，涛涛高兴地跳起来，连声地说：“敢！”我一下子捂住他的嘴，再三地叮嘱他：“这件事儿千万别让妈妈知道，也不准向别人讲。”涛涛咬着嘴唇，一个劲儿点头。当天下午，我们父子俩悄悄地溜回了大楼。走到大楼前，我们俩被现场值班的人员拦住了。我向他们说明来意，他坚决不同意：“你不要命了？地震随时可能发生，上面规定一律不准任何人进入大楼。”这个门神是我这个队长手下的一位好友，我和他软磨硬泡，凭着交情终于使他松嘴了。不过他还是不放心，一再提醒我们要千万小心，发现震情赶快往外跑。我当然是满口的应承了。回到家里，见到了离别十几天的球台，我和涛涛兴奋极了，拍打着桌面用抹布擦去尘土。我们俩站在球台前会心的微笑。训练的时候，我和涛涛交换了位置，以往我站在门口这侧，改为让涛涛站在门口。敞开房门，我说：“涛涛，我叫你跑，你就拿着拍子赶快的往楼外跑啊！”就在这种余震之中，生命安全时刻受到威胁的情况下，我和涛涛溜回家中，又恢复了正常训练。屋里顿时又响起了激动人心、令人梦萦魂牵的乒乓声，白色的银球在我们的面前飞舞，我们沉浸在令人陶醉的气氛中，早已把地震的威胁忘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次训练，我们俩既兴奋又紧张，一直练了一个小时，我和涛涛才离开大楼。尽管我和涛涛保密很成功，可纸里毕竟包不住火。连续几天在这个时间里，涛涛妈都见不到我们俩，就开始对我们进行审问。我想长期这样下去瞒不过他，我心里也确实打鼓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我还没法交代，干脆把事情说明了为好，我就招供了。我爱人一听可就急了：“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事先不跟我商量啊？啊？” 每一个做儿子的都是父亲生命的延续，